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月。下半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一首《蝴蝶花》，非常充满校园气息的一首歌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罗大佑1998年的一首老歌，叫做《你的样子》，收录在他的专辑《爱人同志》当中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电影《阿郎的故事》的国语版的片尾曲，一起来听。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，下到梦里呜咽着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的是为何和你情愿，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，曾经永远的匿名着我的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他开始漫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否干泪影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命运的流言，让我无限的你的笑容我的心情。在漫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易碎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已是造物的恩宠。 千年以后反而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、哦、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